尼日利亚进步人民联盟拥戴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为该党名义全国领导人。名义全国领导人称号证书转交仪式12月7号在阿布贾举行，由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国际朝委会共同主席兼尼日利亚进步人民联盟全国主席达米安·奥格本纳等领导班子成员，我国驻尼特命全权大使郑永哲和使馆官员参加。参加者向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在一起的照片献花手，表示了崇高的敬意。仪式上有达米安·奥格本纳全国主席把名义全国领导人称号证书交给我国特命全权大使郑永哲后，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信。